情故总太老，不流行这一套，说爱我别低调，不要想文字就遇见你就知道，爱大方就是最吵，成不成不计较，豁出去会揭晓， 你也有好 感，为何你不勇敢上前，我知道所有阻碍只有你在眼前，幸福只要面对断掉不需要训练， 这人就潇洒一点， 我找个世界 oh, oh, oh, oh, oh, 我喜欢我喜欢你 oh, oh, oh, oh, oh, 别压抑我是秘密，我相信爱情像撒手绝不爱不行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我喜欢我喜欢你， 我翅膀让我飞翔。

但是流动着哭过又笑了，爱早陷落在途中的黑洞，都不再是彼此的避风港，至少要一起勇敢的放手。 有